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咁啊，头先又讲到张晓明啦，啊，咁啊，即系呢，這个呢，這个两会期间咧，即系每年咧呢，這个三月呢个时分咧，呢个开呢个两会都好多搞笑嘢听噶啦。咁啊，都有网友讲话，呢啲举手机器讲嚟把捻咩？嗱，咁啊唔系，即系咧，虽然系呢个举手大会啊、橡皮图章大会做场戏咧，但系其实咧都有佢嘅有时都会有佢嘅亮点，可以睇到基本上个风向喺度嘅。咁啊，嗱，我就话本来第三次听电话嘅，不过有位曾生已经急不及待咁样即系打咗入嚟啊。咁啊，喂 ，hello， 曾生，喂，哦，仲打紧个电话系嘛 ？OK， 咁啊，即系嗱，喂，喂。 你好，你好。 喂，你好啊，天地有正气啊，喂，阿东同埋阿菲菲啊，你好啊，曾生。 系啊，系。 喂，有咩想同我哋倾下啊？喂。 三岁分流倾下，系啊，想。 吓？ 三岁分流。 哦，三岁分流好啊，我哋讲啊，你讲啊。你嘅意见系？ 系而家咪博通咗噶啦。 系啊，博通咗啦，出紧街噶啦，系出紧街噶啦。 哦，安啦。 系啊，你讲。 我少少个人意见啦，阿东阿辉，即系觉得。收税分流其實即係講緊係，其實最主要係紅税收得太犀利啦，其實困擾咗香港人好多年。 係。 咁其實我覺得西税係一個唔知乜係，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嚟嘅，係咁多年嚟都冇人提出過類似嘅觀點，就係話基本上政府阿馬底佢哋就係想西税永遠唔塞車。 係。 係。因為你諗下，你我記得有一年唔記得咗係好耐好耐以前有個唔知咩沙特。沙特的國王定行之沙特的 好像是皇室， 即係領導人啦，嚟到咁，即係我就覺得係咪同呢啲呢樣嘢有關？即係每逢有啲咩政要或者係一啲好重要嘅人物啦，嚟到香港，根本上就係要有條咁嘅通道。係， 我有懷疑過嘅，曾生，我有懷疑過呢一點嘅。我有懷疑過，佢唔係俾政要啊，佢係俾富豪用啊，佢係俾有錢人用啊。 外國嘅始終香港都係一個。即係國際大都會嚟噶嘛，即係你全世界咁多個地方國家嘅力元首或者重要人物，甚至你講嘅富豪啊，都有機會，係咪先都嚟香港？咁佢就係要有條咁嘅隧道咧，就係俾呢班咁嘅人咯。我自己咁睇咯。 哦，咁你知 係一個 係你繼續講。 啊，都係一個死證嚟啦，三水分流。 係，咁你自己支持定反對咧？喂？ 其實你話減三條隧道，你話減價，我個人睇法係冇可能嘅，邊一條減都冇可能。 係。 咁你話加，亦都係有佢嘅困難喺度。 係。 你加邊一條？你加東隧，你加紅隧，你加西隧，咁梗係有一班人去反對。 係。 譬如你話當話加東隧，咁你可能嗰一區嘅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都會反對。 係。咁但係、 啊、 喂，咁你自己個睇法係點咧？即係你覺得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紅隧塞車問題， 即係基本上係個人口政策啦。第一， 係 即係點解香港人全部要湧曬過海翻工咧？翻學不，即係一個要諗嘅問題咯。其實你搭地鐵都係死噶，你黃金即係啲繁忙時間，你喺金鐘，你咁係要等五六班車喎，雖然你話佢係一班走完就即刻嚟一班啫，但其實都係好難上車嘅。 係啊，明啊，係啊。 咁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係諗第二啲嘅多啲嘅 CBD， 譬如你話搞九龍灣一個 CBD、洪水橋嗰啲 CBD， 但係呢啲係太長遠同埋已經係搞唔掂嘅嘢，即係要令到多啲香港人係喺第二啲地區去翻工。 嗯。明白，其實呢樣嘢搞咗三十年噶啦，即係喺第二啲區翻工啊，分散人口咧，即係呢樣嘢搞咗三十年都唔成功啦。咁啊，但係總的都要解決港島九龍即係嗰個最 core 嘅CBD 塞車問題咧。三條隧道而家暫時嗰、那個都未有一個俾三隧嚇俾三隧劃一收費咧。 是更加理想的方案，可以將紅隧的車分流，即是塞住告示打道的車去了第二道。不過這樣，即是話雖如此，但是這件事呢，其實在這個這個繞道通車了之後呢，這個中環灣仔繞道通車了之後呢，其實是有改善的，其實是對港島的塞車情況已經是有改善的。那到底是不是怎樣加價怎樣減價都一定是有人屌的了？那我覺得其實 最好呢就是三條隧道都是 歸回政府管的，收回三條隧道。 即是你認為政府要買攞回 是啦，攞回東隧西隧的專營權，是啦，就全部劃一收費，這樣呢才能夠長遠地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只是這樣看咯。喂，好多謝你電話先，曾先生還有沒有其他事想說？ 都想讲下华为告美国政府呢单嘢，睇下 我都可以，我讲几句，我哋都可能会讲，你讲啊，你嘅意见系咩啊？ 即系我觉得我系中立嘅政治，即系我冇话撑边边，但系我觉得而家你美国揼咗华为咁犀利咧，我觉得系真系华为真系有个威胁，即系嗰个威胁喺度咯，即系威胁紧佢嘅利益咯，其实系就唔系话真系嗰啲咩所谓后门程式嘅嘢咯。 哦 ，OK， 咁 我覺得你美國佬唔會唔做呢啲嘢咯，即係你美國都係領先嘅喺呢啲即係科技尖端科技嘅嘢，即係佢都係你話 Facebook 冇監控咩？你話 iPhone 嗰啲冇監控，我其實唔係好信。 嗱咁啦，即係呢樣嘢咧，即係到底佢點解會咁做咧？咁啊係咪保持領先地位定點咧？咁樣我哋就當然係不得而知啦。不過即係如果你話華為係一間嗱。個邏輯就係、是，即係我都想解釋翻俾你聽我嘅觀點啊，阿曾生，我唔 cut 你線，我都想解釋你嘅，我解釋俾你聽我嘅觀點係咩咧？就係話你華為作為一個民，即係作為一間民營機構，你控制你告呢個美國政府冇問題噶，其實因為喺根據美國法律，你係絕對有權咁做噶嘛。但係係人都知道華為背後嘅老細係咩人啊？係中共啊嘛，呢個係無可置疑嘅。佢個老細就係中共，咁即係其實而家變相係中共告緊，用利用一個冇法治嘅國家，利用緊人哋有法治嘅地區去做呢啲咁樣嘅行為，擺撚到明，即係擺撚到明就係中共背後一個極權背後所操控嘅陰謀啦，為咗私利，咁呢個好簡單嘅啫。即係至於你有冇嗰啲後門程式，而家問題係你即係好多人成日話美國都有啦。美國一定有呢啲嘢噶，喂！但揭唔揭到出嚟咧？有冇人揭到出嚟咧？冇啊嘛！但你華為有冇咧？有喎、啊，俾人揭到啊！好多國家都即見到佢真係有呢咁嘅嘢喎，係咪？咁我哋就唔好即我哋獨立思考嘅人，我哋就唔好跌落去另一即係跌落去一個陷阱，就係話佢肯定有啦，美國佬肯定有啦，邊個國家西方一定有啦。嗱呢個係中共最常用嘅愚民手段嚟嘅。我哋睇嘢咧好簡單啫，我唔會誣告佢嘅，即係我哋係睇 facts 嘅啫。有呢個事實就係有呢個事實，而家事實就係你華為俾人哋話你嚇、 啊、開曬啲報告啦，傳曬啲資料去佢自己 server 啊嗰啲。 係啦，冇錯啦。咁你喂，咁你中國？你起唔起到一個任何嘅英美發達國家，甚至係德國嘅國家做過啲咁嘅嘢？冇啊嘛！人哋你可以話佢做得高明，但事實就係我淨係見到華為做啫。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所以有時唔係話中立就係中立嘅，即係有時我哋都唔我都好想中立，但係冇得中立嘅有時係咪？所以喂，好多謝你電話啊，多謝你支持我節目啊，多謝你啊，曾生， okay, 有機會再打嚟啦，拜拜。 拜拜。 即係所以呢個華為告呢、這個 美國政府 係笑死人嘅呢件事係，咦？我咁多電話嘅，正啊！亞洲啊，呢、這個要好呢、這個應該係古老朋友嚟啊！喂喂，啊！我而家打 OK， 咁我哋繼續講嗱。其實華為告呢個美國政府呢單嘢，我覺得本身係真係笑到我撲街，係一個冇法治嘅國家，一個極權嘅國家，完全唔尊重法治、唔尊重知識產權嘅國家，係咪？完全做生意冇自由嘅國家。是咪？如果你做生意有自由，你唔撚使啊！屌你老母，整唔撚使話整嗰啲乜撚嘢？啱啱兩會講嘅咩外國投資法啦，係咪？即係任何自由嘅地區，做生意自由嘅地區，係咪？自由民主法治嘅地區，屌你老母都唔會有呢啲咁樣嘅，屌你老母行呢行路，行呢行路嘅嘢， 係咪？喺你一個做生意冇法治嘅地區，你去告一個屌你老母告美國，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完全係荒鳩謬，同埋唔撚合邏輯。即係我而家屌你老母擺明做間諜㗎啦，但我冇罪啊！ 咁我係狗急跳牆嘅，已經係去到窮途末路，唔知點做啦！哎，屌求咧，其他高級 係咁啊！喂 喂 喂，係周生係嘛？ 喂係。 喂阿周， 系 啊，你系咪以前 喂 一路 要？你好似我認得喎，唔係亞洲，係應該亞洲亞洲。 哦，亞洲 ，That's the way 亞洲。 亞洲兩個啊，以前你以前你傾過電話嗰個咧。 我知啊，我記得啊。 台以前港台， 記得你啊。 喂，我有少少想問一問你啊。 好啊好啊，請講。 喂，你係咪有仔女啊？ 我有啊，做咩啊？ 你點搞啊？你如果你有仔女嘅，會唔會送你啲女啊？你侄女啊，或者唔或者咩都好啦。仲去聖保禄读书啊，聖保禄，然之后大学咧就读理工啊，即系 嗱，聖保禄理工咧，我哋准备都讲理工嘅事噶啦。咁啊，喂，你都几分裂呢、這个开头，我都几好笑。嗱、首先聖保禄咧，就我太太咧就有教过聖保禄嘅学生嘅。佢就唔係教， 係、哎、啊！你梗係你太太 唔係佢唔係佢唔係老師，即係佢唔係教，佢唔係聖保禄嘅老师嚟噶，佢教舞蹈噶，佢教跳舞噶。是校外唔係即係嗰啲課外活動嚟㗎，去教舞蹈嘅，係啦。咁啊，至於呢個嗱，第一我答你問題先，我呢兩個仔咧，暫時都仲喺香港讀書，我就未好似啲特區政府啲高官咁掟曬佢哋英國，係咪？我就未去到共產黨嗰啲官咁全部擁曬佢哋去英美國家啊，暫時都仲喺香港讀書，香港生活。啊！咁你話至於聖同埋佢哋兩個都係仔嚟嘅，就肯定讀唔到聖保禄噶啦，嗰個女校嚟嘅。係 咯，係啦。阿東啊，有啲嘢想都同你講咧，即係我覺得咧，應該點樣對付呢班人咧？即係對付你即係嗰扎講師或者教授咧。即係有冇辦法將佢再單歸化？即係早我嗱，我唔有啲以前我都係比較細啲啦。嗰歷史係以前點解要將譬如你呢扎理工咧 upgrade 去變大學，就依家將佢單歸翻變翻普通理工， 冇用啦。 同埋喺國際性，喂，同埋佢依家係最緊要追排名啫。有冇辦法喺國際性嗰度將呢扎講師或者教授，即係將佢做呢啲嘢咧，完全唔似學者嘅。完全係即係將佢唔係呢啲名咧湊曬啦，列曬啲名出嚟。 嗱，其實而家係湊咗㗎。而家係湊咗嗱，佢哋而家做嘅嘢，佢哋都會為喺未來咧，喺國際嘅學術界上面咧，其實佢哋而家都係種緊葉嘅，呢、這個就冇得講噶啦。即係呢樣 始終會付出。 喂，有冇辦法揾翻以前可唔可以早十年前嗰、那個係咪香港教育學院嗰個鬼佬嗰個校長咧？咪李國章搞嗰個咧？跟住話自己揞荷包出嚟打官司嗰個咧，有冇辦法揾翻？我唔記得嗰個叫咩名啦，即係嗰梗係當然唔係馬飛森啦，馬飛森都日日地噶啦嗰個就。另外一個咪嗰個係咪教育學院嗰個講師？ 我就唔記得咗啦。 個鬼佬就 個名我唔記得咗啦，係我就記得有件咁嘅事，個名我唔記得咗。但你話點樣去嗱？點樣去整治佢哋咧？用呢啲咧，用呢啲話點樣去影響佢排名啊？或者佢係咪大學呢啲咧就冇可能噶啦，即係行唔到嘅，即係冇可能嘅辦法嚟嘅呢啲嚇。因為佢哋自己知噶，整臭自己嘅朵知噶。盧寵茂去搞即係香港大學醫學院嗰個盧寵茂，佢知道去搞深圳香港大學醫院，佢知道自己屌你老尾臭朵噶。但係呢啲人唔介意啊嘛，呢啲係中共最撚中意啊嘛。佢哋而家係面向中共忘記世界嘛，周。你明唔明啊？ 佢同埋一樣嘢咧，我想同阿東信係講咧，同你個喂頭先咧，其實咧都幾大鑊嚇。因為我最主要唔單止係話你依家講嗰啲咩嘢大陸人啊、新移民啊，唔係最我依家係最頂唔順就係個本地嗰陣土生土長嘅香港人。點解咧？我講幾個例子俾你聽。 好啊。 頭誒阿謙咧，即係嗰個係咪叫阿關同學啊？即係嗰個阿何俊謙啊，係嘛？何俊有冇合作啊？早啱睇住佢嘅，早兩個禮拜咧上咗你哋嘅節目度啊嘛，即係其他你啲台咩本土翠田線咩，又去過祖利安嗰度，又去過嗰、那個係咪阿法國佬做節目噶嘛，咁你都唔夠兩個禮拜，跟住咧就即刻就踢咗出校，踢咗出校。喂，真係同埋最主要咧，跟住啊呢排咧呢兩個呢兩三個禮拜啦，呢個同學咧周圍去唔同啲網台度做訪問啦。點解比較勞氣啲咧？點解咧？頭先我聽咗去 D100 嗰度，去上咗嗰度做訪問， 係 俾人差兩處啊！俾人係責備佢，係語氣啊！ 邊個啊？ 直情係 D100 係責備阿同學啊！ 唔係，但係邊個責備佢啊？ 差兩處喂， 大口伶伶係邊個？ 聽眾 D 一百嗰集係唔係嗰集係 D 一百嗰集 fans 聽眾啊！ 我知我知， 嗰集係中產啊！ 我知啊， 嗰集話佢做咩？我記得你知嗰集係中，佢做咩？你有冇做呢樣嘢先？又話好粗魯，好粗鄙，又話去食。跟住另外又話另外第二個聽眾咧，嗰、那個喂，即係睇到語氣咧，你係咪想你上嚟你上嚟呢個 D 一百做咩？你個係咪想你係咪想有揾人幫你先？但係聽出佢語氣咧，質問佢咧。即其實講俗啲，其實你咪想拗嘢， 係明啦。 即係想拗嘢，即係咪籌款啊？想人幫你拗嘢，即係嗰扎人咧，其實就好親本土派，好親獨派，因為一搞咁佢就怪責你哋啊嘛。嗱，呢樣嘢，嗰扎係本地香港人嚟喎。 係啊，明啦。 嗱呢樣嘢，仲有一樣嘢，仲講多幾樣嘢。你話影唔影相？點解我話？我撇除咗嗰扎新移民，因為我都識以前做嘢多扎新移民，我撇除咗唔去。我依家講本地香港人， 係 講本地香港人。 係 喂，呢樣嘢影唔影相呢樣嘢已經係差唔多十年前， 係 十年前啊，差2008年、2009年，我嗰啲教會 係 人哋有鬼佬嘅，人哋有鬼佬，有中英文同有鬼佬，有香港人教會嘅。 係 我影相拎部相機影相。 係。 人哋鬼佬牧師，人哋鬼仔鬼妹啊，見到好平常啫，冇乜嘢。 係， 唯獨是邊個走埋嚟話同我講話唔俾影相咧，就係呢啲香港人。係，即係你就係一扎香港人噶嘛，又係佢又講得兩句英文啊， 係偽善， 就係嗰扎咩教師琴日做義工啊，嗰扎又話係中產，呢扎閪嘅呢扎就係香港人嚟嘅。 偽善啊嘛， 鬼佬即係好平常，鬼仔鬼妹。喂，跟住我指俾你睇，喂，人哋樓梯口啊掛咗個不准影相嘅招牌度，喂，你睇唔到個牌嘅咩咁嘅樣，佢就搞你。 唔係香港，我同意你啊，周香港有今日咧呢一班撲街功不可沒㗎，即係香港。 喂，你話 點解今時今日咁撚閪咁撚墮落？喂，呢一班咁嘅偽中產、偽善嘅臭閪嘅臭賊咧，完全係要負起全責㗎。即係呢班人。 佢同埋一樣， 係 同埋一樣嘢咧。跟住我舊年到啦，我約咗朋友個仔讀國際學校嘅，佢讀得國際學校，梗係唔係讀你啲懶係垃圾嗰啲咩名校嗰扎咧，咩拔萃啊，咩垃圾鹹鴨扁啦，直頭佢怕咗你啊，讀國際學校啦已經係，俾得起錢啊！屌你，跟住有一個即係我同佢食飯，佢同我講。因為他長頭髮，其實長髮就唔好長嘅，長耳仔度。跟住佢同我傾偈，因為我又長頭髮噶嘛，即係我唔知係咪學我啦，定係點啦？點解長頭髮去學我？跟住同我講，佢話老師要佢剪頭髮。跟住我心諗，我諗都唔使諗啊！即刻問佢：你嘅老師係咪香港人嚟嘅？佢話係。跟住我再問佢：你其他啲老師、啲鬼佬老師、同學啊、老師外國嚟有冇嘢？有冇 challenge 咧？話過咧冇。跟住我同你講，喂，依家話你唔使讀嘅國際學校。我依家我同你講，凡係香港人、華人又好，你入到國際學校做管理，基本上呢啲學就唔讀得。 係啊， 同你講。 唔係，其實嗰個問題唔係唔關個學生事啊，係個管理人有問題啊，係嗰個老師有問題啊，嗰個所謂香港人嘅老師有問題啊，而家係咪？ 即係嗰間已經係國際學校嚟㗎啦， 冇諗錯， 國際學校嚟㗎啦， 冇諗錯啊！ 喂，你都係咁樣樣。 系啊， 我剪个头发长少，佢耳仔边都系咁。咁你唔好喺度，唔好阻住晒啦，翻去你啲传统名校度教书啦，唔好即系唔好污染国际学校啊！即系同你讲啊， 即系唔止呢个老师污染呢个国际学校噶，就其实咧，你要知道嗰啲学生同埋嗰啲学生嘅家长，好捻多都系嗰啲大陆人嚟噶。而家佢哋班友点解嗰啲国际学校而家越起越大，越收越贵啊？就系、是、有你呢一班咁嘅大陆人、有钱人嚟捻咗香港，佢哋嘅子弟个个都系入国际学校噶。点解啊？读几年佢哋去外国读书噶啦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錢啊嘛！ 唔緊要啊！即係我依家想撇開就話，你唔好理讀唔讀書係唔係大陸人先，但係做管理你個老師係香港人嚟先啦。你嗰個就算你做管理嗰個係香港人先嘅，咁人哋大陸人鬼。 喂喂，喂，咪先咪先，阿周，喂，可能你俾中聯辦干擾你個電話，咁所以喂。喂，唔緊要啊！喂，我都知道你憤怒啊！喂，下次喂下個禮拜再打嚟啊！喂。 因為都收得不是太清楚啊，喂。 唔係，我好認同他所講嗰樣嘢，因為你本身無論你話香港人好，中國人好，你都是華人，華人都是賤種，賤種你俾個丁屎咁多權，他都要用撚盡嘅。 冇撚錯啦，咁啊，即係我哋都講少少有關於理大嗰個問題啦，即係同埋呢個聖保祿其實夾埋嚟講嘅，即係聖保祿女校嗰個問題咧，就話 last day 唔准影相，係嗰班咁樣嘅老師話又要報。報警又話要， 唔係話直情堅係報咗警啦， 係唔係話要報警？堅係報咗警啦。咁一件咁細嘅事，佢化到變成咁撚大嘅事，可想而知我即係嗱，阿周頭先阿周嘅意思咧，阿 Desley 阿周嘅意思咧，佢就話香港點解會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就係其實都唔係淨係中共嘅問題，有一班咁撚樣嘅奴才臭賊左膠偽善香港人咧。都是有咁樣嘅都係會導致到咁樣嘅結果。而呢啲人咧，俾少少權咧，終於係中國人基因嚟嘅。俾少少權咧，俾少少權佢就揸住雞毛當令箭嚇。呢啲喺我哋唔止喺學校嘅，唔止喺社會上邊，我哋見到邊啲人係最撚麻撚煩嘅咧，得罪啲講佢都要嘅啦。就係喺啲機構做 admin 嗰啲有少少權嘅秘書同人事部。永遠嘅做 admin 做行政做我即係我唔係得罪所有秘書啊嚇，即係好多秘書姐姐都係非常之好人同靚女噶，即係最撚賤撚格就係俾少少嘅行政權佢，呢啲人一世都上唔撚到位嘅，呢啲人咧一世都係喺自己嗰個井底嗰度咧屌你老母喺度鳩屌泥嘅啫，但係一旦俾少少權力佢咧，佢就屌你老母識飛噶啦。將佢咧，將所有嘢咧就屌你老尾喺掌握之內嚇，然之後有權就用盡，仲將嗰斗領丁點嘅權力咧，係咪化到少少事化到無限大，係咪？而家即係我作為一個政治節目，其實都唔應該即係同啲咩譴責啲學校嘅，即係唔關我老婆事嘅。但我覺得聖保祿女校今次呢一件事件係完撚全將聖保祿女校咁多年嚟嘅校風徹底摧毀，係咪？即係你可想而知，你有我有個女考到都唔撚讀啊！好老實咁講，即係你呢一班咁樣嘅呢一班人，咪就係教畜咯，即係所謂嘅教畜咯，畜生啊！你点捻样为人师表嘅啫？连一个人基本嘅道理，即系作为一个对人嘅基本理解，对一个年轻人，佢即将要离开个校园， 读咗 最后一日翻学，佢可能呢一佢唔系可能啊，系佢呢一生人都唔能够再着起呢件校服做呢个学校嘅学生。你谂下，佢只不过系十几岁人仔，有咩大得过呢件事啫？而有乜嘢係唔可以俾佢哋去最後嗰日玩少少放縱少少都唔得啦？ 有咩咁大不了？ 而且仲唔係乜嘢放縱喎？ 影下相嘅啫喎，查查。 影下相，你都喺度干涉你呢班咁嘅老虔婆，你呢啲啊，你呢啲咁嘅老師啊，影撚衰成個修會啊！呢間學校嘅營辦團體啊，我唔記得咗佢係咩修，佢係聖保祿係咩修會？死啦，教育殺會定係咩？我唔記得咗。我唔記得咗邊間修會，你係影響曬成個修會、成個天主教香港教區嘅聲譽。你呢班咁樣嘅人渣老屎，你呢班咁嘅老師，係咪？妹妹仔十幾歲，係咪？佢即將要離開學校，最後一日係著校服，希望可以。佢因為愛呢個學校，佢因為對呢個學校有感情，佢先至會咁做啫。如果佢如果佢唔愛帶呢間學校，佢唔以自己呢個學生嘅身份為榮，影乜撚嘢相啊？以前嗰啲屌你老味雞校嗰啲，即係冇話雞校啊！即係 我都係 Band Five 以前，即係如果你係 Band Five 學校嘅學生嚇，翻、學校直情想打柒個阿 Sir 嘅，你會唔會臨尾嗰日屌你老味仲喺度影相 V 啊？唔會噶嘛！你著呢件校服是恥辱的，是羞恥的，你不會有這個心是想拍這些照片，拍得這些照片就即是哇，你這個學校培育得他很好，對他很好，令到他有感情，令到他有驕傲，令到他在人生短短十幾年的人生裡面，這六年的日子在你這間中學裡面是一件很 remarkable， 是值得紀念，值得去懷念，一生人懷念回味的日子，所以他做出一個這樣的行為，這個才是他的邏輯來的嘛。而 你唔撚准做呢个行为，系冇撚意思噶嘛？成件事系戇鳩噶嘛？系咪？其实呢件事我真系唔放在眼内，因为比起好多更加多有关于教育界嘅事，例如一个小学老师自杀。是不是？即是这些事根本是很小事。香港教育制度崩溃就是因为有这些这样的人在这里。而这些不代表大部分老师，这些只是学校的管理层的问题来的。是那间圣保禄学校的管理层。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人类，你阻止即是哪个是拍板这件事，阻止这些学生在 last day 影响的，哪个做这个决定的人，这个所谓训导主任又好，定是那個修女又好，定是校長又好，那個人都是應該即刻辭職的，沒得說的，是吧？你連最基本你教育的學生，你連他們的心，你連他們的心想什麼，你都屌你想什麼，不理解和不尊重和即是你都不明白的，是吧？那你教什麼人啊？那你 學什麼，你教什麼學啊？ 你连学生的心想乜你都不知道，你都不配做教书， 你都不能了解你的学生，你扮乜嘢学啊？是不是？就是这样东西。所以亦都是现在香港教育制度很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讲回另一个问题，就是理大的事件，还有圣保禄的问题。圣保禄还有一个 point 就是这班这样的这些教畜，我想讲就是这些教畜。是不是不止在聖保禄的，在很多很多学校都有，包括这个小学老师以自杀来控诉校方 的一位小学老师，他营运这一间小学，是不是？他们屌你老尾，好撚多办学的人是好撚弯，我想说。而我仔都读小学啦，我大仔读小学啦，他之前他那间小学呢，以前那个校长呢都是好撚弯的。他啱啱轉換咗啦，呢幾年換咗另一個校長啦。咁但係佢之前嗰個校長，嗰個校長都好撚橫，佢新上任，去新上任咗幾年就俾人哋就俾學校即係佢辭咗職噶啦。因為本來咧，我大仔讀緊嗰間學校咧，都係我母校嚟嘅。咁佢亦都即係咁多年嚟咧，都係有一個好強嘅傳統嘅，係有一個風格，有一個傳統，有一個校風喺度嘅。咁但係咧，就本來都係好地地由一個以前嘅喺嗰間學校一路長大嘅老師去做校長嘅，但係嗰個校長好不幸患上呢個肌肉萎縮症，所以就被迫提早退休。於是教區咧就揾咗第二個校長，喺第二間學校嚟嘅校長就負責咗呢間學校。咁佢就好急於求成，就好想快啲將嗰間學校嘅成績再提升，於是就不斷逼學生、逼家長、逼老師，搞到所有無論任何一個stakeholder， 無論任何一個持份者，包括學生、包括老師、包括家長，全部三方面都怨聲載道。咁好彩我哋就即係比較可能呢間學校就即係比較。歷史又比較悠久少少，又或者係比較係開明少少啦嚇。咁咧最後咧，呢個校長咧都頂唔順，係辭咗職嘅。係啦，咁啊唔知佢因為個人理由定點啦嚇，定係因為佢做咗一啲即係損害學校好嚴重嘅行為。而家呢個我都冇再追問落去啦。咁但係嗱呢啲就好運啦。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好多學校其實就好似聖保禄學校咁樣，唔止喺中學發生，唔止喺小學，甚至去到理大係咪？港大、理大甚至大學都發生咗呢件事，就係呢個將一個嚇。即係同學校有喺學校示威嘅一個學生仔，阿劉唔係先 何俊謙， 何俊謙係嘛？即係 discon 咗佢出校，係因為一個示威嘅問題，係一件政即係基本上喺學校園嘅環境嚟講，呢啲係政治事件嚟嘅，係因為一個政治嘅事件而令到呢一位。學生是要離校的，即係呢樣嘢，我覺得是絕對係荒鳩謬，同埋係值得譴責理大校方。但是譴責理大校方的同時，我覺得最大最大要譴責的就是理大學生本身。轉頭翻嚟再講。